锵锵三人行，今天这个话题啊，还是上个礼拜啊，徐老师给我强烈要求，感觉这教授对这个话题非常 强烈要求，你别夸， 不讲不行。教授换偶啊， 哦， 教授换妻啊， 这教授都很爱谈教授换偶， 当然了，哎，徐老师是正教授，咱们说的就是副教授。 你这样打击一大批，全国有一大批的副教授，你们打击 不是全国，咱们说的是南京的副教授， 一位副教授， 一位副教授。哎呀，最近上了法庭了，引起这个民间大讨论啊。我觉得徐老师关心他呀，也不是毁音毁道，而是确实啊。表现出他，我记得你上礼拜跟我说这个话题的在网上的争论简直是壁垒分明的对立， 这个是我这个感兴趣的一要点。因为中国你看，虽然有这个多数服从少数的这个制度，不管是在最正式的会议，还是在一个单位里的决策过程，或者是民意调查，你看绝大部分的这个意见啊，不会相持的很接近的，都是大部分的，都是90:10的这个比例，或者是最多是2:8这样的比例。因为这个讲起来很复杂，我做过一些这方面的探讨，就是说因为中国的这个第一把手权力很强，大部分人在表达自己的态度的时候呢，害怕成为少数。在中国的文化里边， 从众 少数是一个罪名，它不仅是一个程序，本来多数少数是决定一件事情的一个程序，事情决定完了，全部人都服从这个了，那么之前你是反对的还是赞成的没关系了。但中国不是的，中国的一旦事情决定了以后，决定之前你是站在什么立场，你是多少，将来对你都会有追究的。 我觉得中国人的战术啊，从来都是利用多数打少数。 对对，所以少数成了一个道德罪名了，有些词就天然变成不好了。比方说极少数人，你看我们这样一讲这个件事情，极少数人怎么样，那他不大会正确的， 一小撮 啊，一小撮等等。所以呢，正因为这个文化呢，使得中国的很多争论的事情他都不会争执不下的，大家一看哦，这是没什么希望了，我就跟着赢的这一派去了。可这件事情很奇怪，因为这件事不那么政治的直接政治性，所以这件事情在网上你去看那个调查啊，我突然发现嘿，真的这个530几，这个520几，就这样的来争论， 这个 很有意思。 我觉得这个你像我搞传播的，我觉得之所以有这个调查，未必反映真实的情况。这个调查本身跟传播的方式、传播的影响力、到达的人群都有关系。因为这个事儿吧，那反正它被放大了，对吗？比如说，就是这个可能很多观众还不知道，这文道这个在山中清修哈，出来才知道啊，什么时候副教授换偶呢？才知道这是最近的热门话题。 他清修里面已经换了很多次了，在 有一个副教授，这个副教授呢大概50出头吧，现在以前经历过2次他说是失败的婚姻。那么他呢就他们这网上啊有那种群落。你知道实际这种啊在中国潜在的是有存在的，什么北京、上海、苏州都有的，那么但是怎么就把这个给弄出来。所以他们都说呀，现在法庭援引的法条叫聚众淫乱罪。据我学习，聚众淫乱罪呢是什么呢？3人以上进行不道德的性行为就是属于。但是现在也有人说这个法律比较旧，就是说淫乱什么算淫乱，对吧？这个李银河出来了，李银河博士又出来了。李银河博士在两会之前，他就通过代表想要转达说，聚众淫乱罪是不是也取消了？ 李银河说这条法律是有，但是20年都没用过了，其实这个是应该取消的。结果呢，人家就说，哎，20年没有，现在拿出来用了， 现在这拿出来用， 这是20年来第一次要真的要用了，就是、 说是这个 什么叫聚众淫乱？ 反正你像就说是这位 刚才讲的那个定义了， 这位副教授照这位副教授对外讲法，就说没有你们想的那么荒淫，我们都是自愿的。有的时候吧，我们就脱了衣服什么都不干，大家聊天就没穿衣服聊天，而且比如说我看见一个女的她不穿衣服，我摸一下这个女的身子一扭我就不会摸了，就是说我们不会强迫的。而且有大多数人来了看一看没有干就走了，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当然就听说跟李银河博士也通了电话，李银河博士呢就是说关键这不还上我们一虎一席谈吗，说这个案子没有受害人呢，就聚众淫乱罪谁是受害人呢，他同意。甚至比如说换偶吧和换妻吧，开始说是换妻，后来发现呢 也不见得是妻。 说里边真实参与的几十个人里边，真的夫妻只有两对， 哎， 其他呢就是带了一个女朋友去，所以这叫换偶。 而且你看这个公安还有意思了，说是他们这个团伙里边哈，有两对啊是因为这个搞了，但是以后真的成夫妻了，好把他们放了，这 搞成了， 搞成真爱了，有结果了， 这就不算淫乱了。 其他人不 知道，这就很奇怪啊， 奇怪， 这就很奇怪啊。 然后呢，我估计他们现在面临这个法庭的这个审判的时候，所有参与者应该赶快找一对比较靠谱的，赶快一成功就不必坐牢了。 哎呀， 是不是这样呢？ 这不是 怪吗？ 所以这个问题牵涉到好多事情，一个是牵涉到这件案件、它很特例，另外就牵涉到这条法律条文、应不应该废，因为这条法律条文的前身叫流氓罪，在文革的时候有一条叫流氓罪， 好像是几几年流氓罪就被取消了、 然后流氓罪取消了以后呢，它分成几条罪了，比方分成什么什么 比较 强奸啦，或者是什么什么了嘛，总会，但其中就有这么一条叫聚众淫乱罪，而这条呢是最成问题的，因为我其实以前在节目里也讲过，我说淫乱这个字啊，这是一个形容词，何叫什么叫淫乱，就是说这件事情、这个同一个行为，你这个标准说它是不淫乱，那个说它可以说淫乱，它非常主观性的，它很难，你要说三人以上发生性行为那还比较好定义，对不对、虽然克林顿对性行为定义也跟我们不一样、对不对，但是比较这个淫乱这个东西，你口头的算不算淫乱呢，那这种东西怎么来算，所以这条条文现在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因为假如此案一判，如果真有一个法律说三人以上这个淫乱，而这个定义又不清楚的话，那这个所以参加讨论的人 天天 这方面 锵锵三人行，我们就是这么 聚众 淫乱， 三个人聚在一起讲黄段子，叫聚众淫乱， 聚众淫乱， 对不对？ 这不行吧？ 那全国每天晚上要有几万人被抓。 我觉得这个中国啊，我有时候经常有这个温总理的那个情怀，你知道吗？我想到这些问题，就是这个国家呀、人口太多了。人口太多了， 什么事都会发生， 不是每个人的想法太不同了、这个道德观呢、现在差异很大、每一群人有每一群人自己的价值观道德观、但是都同时并在，有的事情啊，我就老想起原来咱们谈这个话题，徐老师有一句名言说，中国人呢、很多事儿是只能干不能说，我原来不同意，我认为能干为什么不能说，对吧，但是我现在渐渐趋同于你的这个观点， 例如聚众淫乱， 咱比如说文道，咱就说，我觉得过去王蒙老师在我们节目里他讲过一个感受，他说咱们中国人有时候有一种思维方式，就是爱从个案呢、推及到全体，比如说啊允许他抽烟，那难道说全国人民都抽烟了吗，你知道吗，他有这么一种推理啊，允许他这么搞，那是不是说大家都这么搞怎么办，其实这是个假设，你就像李银河博士说的，你就是不说他这个比如说换妻换偶，对吧，这种行为是违法，难道说全国人民都会这么干吗，我而且你比如说从我个人来讲啊，我就觉得我也不喜欢，我也不愿意换，对吧，最多不过要我自个儿我一个人去行吧， 我人家换给你去，你换人家就不在 啊，对，而且但是就是说我有一个朋友，你有这个爱好，我也会饶有兴致的跟你聊聊，我不会觉得这是你私人范围里的事，对吗，可是呢问题复杂了，我就跟你说这个问题复杂了，比如说李银河博士讲到三个原则，他就说现在大多数社会啊，基本文明社会吧，就是成年人隐私不伤害他人，这就是两个人之间自愿的发生性行为，反正在大多数现在的社会里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对吧，但是呢我就发现吊诡的地方是什么呢，隐私这个事情本身被破坏了，李银河博士有没有想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啊，如果这个事情没有被发现，他们是悄悄的进行着，在自家关起门来，那么确实也不会对社会怎么样，可是问题在于媒体你把它放大了，你也把它放大了，所以这个事情呢就变成不是隐私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它就确实啊对很多人的这个道德观发生影响了， 大家觉得 就反正你们上次说大片拍这个乱伦，然后看完以后公公跟媳妇眼睛都不大对头。 对对对， 那这种案件公开讨论以后，老公老婆都在那里眼对眼。 不是，就是你比如说，就像咱们上次说的那个，咱们不是讨论过一次那个局长日记吗？后来我看见有的观众还跟我提意见，说你说把人家日记放到网上是侵犯隐私，可是你们不也在节目里念了一段吗？哎，严格说来，我是应该道歉，对吧？但是我也要有所辩解，你知道就是为什么呢？ 公共事件， 他已经被你这个弄成了一个公共文本，像鲁迅日记一样，所以我们才会引用。那么这个事情本身是一样的，他已经不隐私了，但是因为什么？因为媒体，可是媒体也会抱怨呢。我们不是你们的镜子吗？你们要不对这事儿这么感兴趣，我们能这么放大吗？你明白吗？但是就出现了这么一个矛盾。咱们先吃点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好，现在该佛教界人士发表一下看法。刚刚禅修回来的文道， 不是，我是觉得你这种事情啊，比如说换妻啊或什么，你本来可以从伦理学的角度很学理很逻辑来分析他到底有没有错，对不对？那我觉得李银河教授的说法是对，他成年人自愿的决定，没有伤害到其他人，没有受害者，这都对。可是问题是这样，要反过来看，世界上有很多地方的法律，他制裁的一些行为或者被他认定为罪行的一些行为，其实也没有受害者。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新加坡到现在为止仍然把鸡奸视为一种罪，大部分中东伊斯兰国家也是一样，对不对？所谓鸡奸其实肛交而已。说两个成年人肛交是他们的自愿行为吧，没有受害者吧，那为什么就把它视为一种罪？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法律啊跟伦理不一样，你反正伦理上我们可以辩论，我可以用很哲学方法辩论，我甚至会同意李银河教授对这件事的看法。但一个国家实际运作的一些牵涉到道德的法律，往往有时候要决定于这个社群这个社会对这些事有没有一个起码的共识水平。 这就是我说的嘛，中国人口这么多，每个人， 我再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吧。你如果要讲这个话，比如说像为什么我们国家不能开放黄色网站呢？黄色书刊呢？这有受害者吗？假如我只是限定好说不让十八岁，假设我说他会让十八岁下的青少年受害，我不让他看就行了嘛。成年人你爱看谁就看谁，比如说最近在中国很红的那个叫苍井空是吧？ 不知道， 你不知道，现在有一个日本的 AV 女优嘛。他在 Twitter 上面跟中国影迷打招呼嘛，结果震动中国网界，一大堆中国网民都学翻墙上 Twitter， 结果使得他现在成为 Twitter 的微博 Twitter 那个微博女王。然后他用日文呢跟中国的影迷打招呼，那么而且呢像很多的新浪微博那些人都不干嘛，说怎么他只上 Twitter 不来新浪呢。跟着最好玩的是这个 AV 女优啊，他还说他用那个翻译软件，比如说我要多谢我的中国的粉丝 fans， 结果中文翻译出来变成什么，我要谢谢我中国的球迷，结果呢这个中国他那些粉丝说，哎呀，球迷这个字义的好，我们也的确是你的球迷 他们联想到波球 对对对。然后呢你像这种事儿，比如说像这些，你为什么不能让大家公开去看呢？为什么街上我们电视上不能放黄色电影呢？假如你说这也是没有受害者，没有受害者，成年人自愿，你愿意给我看，我愿意看，我是成年人，对不对？但就是不行，就是因为它破坏了我们这个社会对某些行为的某些牵涉道德行为的一种共识标准。 所以啊， 对，要怎么样找到这个共识呢？ 我就觉得李银河博士是理性的， 对， 但 是对的， 我又必须指出呢，人类社会从来就不是理性的，一半理性一半非理性，很多人的思想啊是受着一些习俗吧，咱们可以叫习俗风俗习惯的影响，这个风俗习惯严格按照这个理性来说是可能是经不起推敲的，对吗？但是呢现实存在吧，比如说我现在就觉得网上现在的很多事，我宁愿我爸爸妈妈他不知道，他们就不能上网，我觉得挺好，你们知道这些事干什么，完全你们也不能理解不能接受，对不对？这天看着自己添堵。但是从李银河这个博士自己讲的，你比如说他说我本人 我本人也不知，他说我本人实际觉得一夫一妻制挺好的，我本人觉得这个什么灵性欲都是一种选择，对吗？他说但是我必须指出，就像子东老师说的，这个社会里有极少数人，他有自己特殊的这个性行为的方式，对吗？那么他们关起门来自己的事情，那么法律要不要以道德的名义，这所谓他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公权力侵入到私人空间，侵入到私人生活范围内，就是他也有一个从个案推及全体的思维方式，就是说如果这样可以的话，那么接下来需要警惕，西方知识分子很警惕这个，就是说公权力你能不能侵入到我家门里边去。哎，他提出的是这么一个问题。 对这个有这里面有三个东西，一个是我们称之为作风的东西，第二个是一个道德，第三个是一个法律。我们以吃东西来比方最容易解决问题了。我们大部分人一般吃东西是一个习惯，如果我们说它是一个道德的话，那么另外有些人他吃的比你少，他很精选，比方我吃素，那这个算作是一个作风的层面，他比你更。但是法律另外还有些人，他比方他喜欢吃蟑螂，他也吃 吃蝎子， 哎，要么吃蝎子，那法律也不禁止，因此也没有说吃蟑螂的人就犯法。换句话说，道德是这个法律是要比道德低的， 对啊， 作风是要比道德高的。你明白，在吃的问题上比较明白，但中国呢，因为多年来呢，因为阶级斗争、革命时代，把法律跟这个作风啊混为一谈，因此呢，法律要求的东西啊比道德还要高。中国现在的出现的情况，为什么这件事情我相信哈，最后肯定会判他有点问题，因为客观上在中国的确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假如你说这个事情不犯法吧，还真有很多人会去做，他本来都没想到的，还真会去做，就是因为我刚才讲这个原因，在中国多少年来形成了大众的一个习惯，一个特殊的国情，就是说，哎，反正人家能做的我就能做。 你也不问你想不想做， 哎，再不问，哎， 要了再说。 现在能换齐了我，你明白没有？所以这个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情况？就是把作风的问题提上，本来是一个集团要奉守的纪律的问题，跟一个法律这两个东西混淆了，把这个法律放在比道德更高的程度，法律一高，人人犯法。人人犯法的情况下，只要不被抓住，我都可以做。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情况。 哎呀，可以换气了吗？ 不行吧， 不过咱们接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歧视他不是？ 哎，文道说说。 不，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说，像这种我们刚刚讲是不是侵犯隐私啊，或者什么？中国向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太习惯，就是刚刚您讲作风，我就想起来，我们太习惯把一个罪犯看成是不只是法律上犯罪的人，还把他看成是一个必须全面在人格上予以消灭的人。 嗯。 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就很多的罪犯，特别是官员。当他犯罪之后，我们关于他的报道这些内容消息肯定都是有关方面调查方面泄露出来的或者提供出来的时候，总会把他全面的生活都抹黑。 对， 例如说一个贪官，他必然有情妇， 就喜欢看他情妇。 对，而且这个贪官有时候，有些贪官他的贪不一定直接跟情妇的事情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们都要这么来形容情妇 一旦出名了，连这个贪官都忘了， 对， 然后大家都追情妇去了， 对，然后呢，这样子才能够在人格上把他全面的消灭掉。所以我们现在太关注这种人格问题，所以比如说有些罪犯我们现在拿出来审了或者怎么样，也不会强调他有隐私需要保护或各方面，所以在回过头来看这种牵涉道德问题的法律案件的时候，他的敏感我们就更可想而知了。 确实， 所以这件事情引起了很大争论。不过有一点可以借鉴的，就是澳洲啊，很多英联邦国家啊，他们对性工业啊都采取一个二元，就是说你个人的性交易其实是非刑事化的， 对， 更不讲有些地方是合法，但是你去组织这些事情，你去经营这些事情，很多是触犯犯法。所以我觉得这个精神其实也可以推广到，比方我们在讨论的这种事情，就是说，如果他们纯粹是几个个人的选择，他们真的没伤害个人，他们的偶啊妻啊，他们互相之间有些什么问题，这是一回事。 但是如果有人他通过网站，通过成立一个组织，搞了有几十个上百个人来参加这类的很定期的这样的活动，甚至他在这中间获得好处的话，那是另外一个罪，对不对？那或者是说另外一个问题，是不是这两个东西应该把它分开？现在把这两个东西混在一起的，你看见没有？ 但是这个事儿啊，更基本的问题就在于，我甚至觉得性工业或者性产业都不算罪，我从来都这么认为。我甚至觉得，是不是关于性的，我个人的观点是觉得性需不需要被法律管理？就比如说，我们法律从来不会规定一个人不准乱吃，你不能乱吃。